知他们饿不饿，冷不冷，身上的伤口疼不疼，官司的事情我全不懂，怎么说该怎么办，没人告诉我一声，谁叫咱没权没势姓了穷，谁叫咱没权没势姓了穷。 是衙前一通慌乱，何人如此大胆，是搅闹本县用餐。哼， 老爷您那碗， 老爷， 嗯， 方才衙门口有一民妇喊冤。 哦，带喊冤人上堂， 带喊冤人上堂。 玉太爷叩头。 呈上来。这一民妇，你且下堂，有何冤情，本县一定为你做主。 谢太爷。

你这三个儿子竟敢在我的地盘上啊，无端打死皇亲，犯下如此大罪，你还冤枉，我才冤枉呢！来呀，将这民妇赶下堂去退堂。 混账的！

光辉照儿涌向前，